第三，事物直接的相互影响。数据呼吸统中同时可能有很多事物要执行，这些事物要么不相干，要么要返回相同的数据上。对于那些要返回相同数据上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要特别处理。例如我们下面有两个事物 TI 和 TJ。 第一个事物是要读数据 A， 然后在 A 的结果上减去50再写 A， 最后是读数据 B， 在 B 的结果上加上50再写 B。 如果事物 TJ 读数据 A 的时间是在 write A， 或者是 write 是在 write A 之前，或事物是在事物 TI 的 write A 之前或之后，那么都会对事物 TJ 的结果造成影响。